沙特强调必须维持具持续性的原油市场。石油输出国组织而家有13个成员国，伙伴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的10个石油出口国家。部分社交距离措施今日起放宽，包括宴会人数上限。有宴会集团话，未来两个月是传统旺季，超过一半的客人回复会增加酒席，估计整体生意额上升至少两成。有酒吧业界话，每台人数上限由4人放宽至6人，幅度太小，促请当局立即取消快测等的要求，吸引外地旅客帮衬。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44.44, 瑞士法郎 0.982, 加元 1.36, 人民币 7.057, 英镑对美元 1.136, 欧元对美元 0.991, 澳元对美元 0.65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243点，升12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8.76美元，卖出1,719.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渐转天晴，但系早晚较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德望学校对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在圣佐治大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挤塞。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而家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健康就唔可以食零食，其实零食都有小盐小糖之选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百和会馆主席汪明荃。 就自己爱自己啦，你唔好求人哋啦，所以要自爱啦，要强化自己啦，自强啦，同埋自信。你自强咗之后，你自己对自己就会有信心。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故宫文化在香港， 主持冯杰、司徒元杰，请嚟中大文物馆副馆长许晓东，从故宫藏品了解中西艺术交流历史。 乾隆平定准部回报战图，是乾隆命郎世宁以及几位画师先画画稿，再将画稿送去法国，用了15年时间将16幅画进行雕版。 故宫文化在香港，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0月6日，部分社交距离措施今日起放宽，食肆每台上限12人。新增3,642宗确诊，输入个案占324宗。医管局今日起为合资格病人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南韩称北韩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 千禧年代 主持张凤平。 星期四朝早八点零九分，你听紧睇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三十一嘅千禧年代。今朝继续有张凤平喺度啊。咁今朝早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咧，同内地通关嘅一啲消息先啦。咁而家咧，香港入境内地有个检疫要求咧，就系7+3，即系七日咧就喺啲健康疫站啦，或者系酒店度隔离，跟住三日咧就系居家嘅健康监察嚟嘅。咁早前咧就见到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就话，本月中召开的中共二十大结束之后，两地的通关政策就有机会放宽，不是空穴来风了。大家对于跟内地通关的期望是怎样的呢？可以打来1872311跟我们一起谈谈。现在你电话旁边就请来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林建峰跟你谈谈这个话题。早晨，林建峰。 早晨，早晨。 早晨啊，先问一下你对于放宽检疫安排其实有些什么期望，还有有没有都听到一些消息呢？ 我覺得咧，而家個香港個疫情咧就穩定啦，開始穩定啦。咁國內咧就唔同地方咧，亦都仲有啲零星嘅個案啦。咁大致上都可以講話穩定嘅。咁大家都期待咧，即係香港對外個開關咧，可以盡快去到0+0啦。咁至於國內咧，就亦都好多人希望咧，盡量盡快將而家嗰個7+3咧嚟到調整嘅，咁我都聽到一啲朋友講咧，即係二十大之後咧，可能會作出一啲調整嘅。咁當然都係要視乎而家未來呢幾個禮拜嗰個情況啦。咁呢啲都係好消息嚇，雖然而家仲未係證實嘅。如果係可以將香港對外嘅隔離啦，改到零啦。咁如果內地你由7+3變7又好，點樣都好啦，都係一個好消息嚟嘅，亦都係有利於我哋香港響重振經濟嘅道路上邊咧，可以更加方便我哋嘅旅客啊、商務客人啊嚟香港，同埋我哋香港嘅商人出嚟出邊嘅。 咁如果同內地通關嗰度嚟話有調整啦，無論係頭先你講話7+3變7啊，或者點都好，其實有冇話一個最理想嘅方案？你哋覺得可能短期內啊點樣係最好呢？ 我諗市民最期待啦，梗係零啦。但係睇而家嗰個形勢咧，零似乎咧就有啲係奢望嚟嘅。但係點都好，我哋由響譬如內地21日隔離到而家嘅7+3咧，都係已經係有一個調整。但係始終咧，國家個經濟咧係受到影響嘅，因為始終都係唔通啊嘛。咁如果要經濟復甦咧，始終嗰個關咧係要調整嘅。咁但係國家亦都好明確指出咧，國家人民嗰、那個生命安全是最重要的，这个我同意的。那你说如果调整了一些措施令到大家的健康问题受影响的呢，我想大家都不想的。其实香港都是一样。香港以前我们那个隔离政策都14日啦。当一条调整到4+3的时候呢，大家很开心。但是都不够几个钟头呢，啲人就说不够啊，要去零啊。政府咧，而家係用一個好謹慎嘅措施咧，就去睇我哋而家香港嗰個疫情。其實上個禮拜咧都有啲數據出嚟嘅，咁政府亦都公布咗。而家我哋譬如嗰啲渠水驗出嚟咧，仍然有好多地方咧係有呢、這個新高嘅所謂嗰啲毒素喺度嘅。咁即係證明咧，仍然係有好多呢啲咁情況咧。呢啲咁情況咧，喺香港唔同嘅區、唔同嘅大廈出現嘅，咁呢啲我哋唔可以掉以輕心嘅。咁特首亦都講咗唔止一次啦，佢係好樂意嘅。如果個情況許可之後咧，我諗佢自己都係急不及待，希望可以盡快調低嘅，或者調到去零嘅。但係如果我哋失手嘅咧，要翻去一個更長嘅隔離期咧，我諗大家嗰個失望咧有可能更大嘅，所以。呢两个礼拜咧，我觉得系一个关键嘅时候嚟嘅。咁 如果那個數字繼續是穩定向下調的呢，那我覺得我們是有機會盡快去調整去到來的。 嗯，咁啊，头先讲到咧，就话可能香港呢边咧，即系讲到啲污水检测都仲系有新冠病毒啦，咁可能就要一个比较谨慎啲嘅安排同埋处理啦。咁林建峰啊，即系其实除咗讲话个检疫嘅日数之外咧，其实大家都会关心到同内地通关方面，或者同内地咧上到去检疫，你可能要揾个健康疫站都唔容易。咁啊，之前都有讲过系有一个建议疫隔离嘅措施啦。咁事实上，港府早前就同广东省同埋深圳市咧，其实都有一个嘅逆向隔离的即小组是专门讨论的，其实你又怎么看他们一个讨论的进程，还有对他们又有什么期望呢？ 这个逆隔离都是好的，因为始终如果你突然间多了人上去国内，那上面现在大家都知道的是不够酒店去应付的，那如果在香港做了这个逆隔离的，是可以疏导一些是想上去国内做商務又好，因為一個因出理由又好，咁但係這個疫站咧係去點樣處理咧？那個譬如個標準係點樣咧？咁我諗咧，而家都係兩方面喺度傾緊嘅，唔係話口噏噏講咗出嚟之後咧就唔做嘢嘅，因為始終人哋要承認你呢個疫站所有嘅工作嘅咧，咁一定要認同你所有嘅措施等等嘅。咁我都好希望呢個可以盡快實行啦。咁人數嗰方面呢，如果真係有咗呢個疫站嘅呢，人數呢都希望盡快調整。但如果真係好彩嘅，我哋啲工作呢睇到成效嘅，嗰、那個隔離日數呢係可以調低嘅。咁呢個呢酒店嗰、那個數目呢有可能或者房數呢就會提升喇，一日數少咗呢。咁如果喺多管齊下嘅呢，我都希望可以所謂鬆到綁啦，香港人又可以所謂方便啲上去國內做生意，有需要探親啊睇病啊香港人呢亦都可以快啲，唔使日日呢朝頭早起身撳個機看看攞唔攞到房，咁而家呢啲咧都係好困擾我哋香港人嘅。 嗯，咁啊，而家港深關於逆向隔離方案專班咧，就仲喺度討論當中啦。咁或者我哋又講下同海外通關方面啦。嗱，而家我哋嘅檢疫安排咧就係0+3啦。咁其實都見到商界啦，或者見到林建峰你咧，都有講過其實都期待有0+0出現嘅。你覺得而家啱唔啱時候做啦，或者幾時啱咧？ 嗱，0+3公布咗之後咧，社會和一些投資者的反應都是非常正面的，市場都是期待盡快可以實施下一步我們大家希望見到的0+0，或者簡單來說就是零，是吧？我們看現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已經不設這個入境限制了，香港如果要維持這個競爭力的，就必須響唔影響我哋香港醫療負荷嘅情況底下咧，就盡快做到零。我哋睇到咧，10月咧係我哋香港嘅展覽旺季嚟嘅。有好多大型嘅展覽會珠寶展禮品展都會係響10月舉行嘅。咁11月大家咧成日講啦，我哋會有一個國際金融領袖投資高峰論壇，咁跟住欖球職人賽等等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喺個情況許可底下咧，我哋盡快去零隔離啦。咁呢個信息亦都好緊要嘅，呢個可以俾到全世界睇到咧，即係香港 is back in business。嗱，香港咧係生活回復正常，我哋商界嘅商務活動咧亦都係好正常嘅。最緊要咧就係俾人知道香港係歡迎佢哋嘅。香港歡迎你呢個信息咧係好重要，亦都係一個好好時機。咁呢個旅發局咧亦都宣布咗啦，即係早前我亦都提出過多次啦，希望睇下點樣可以配合機管局之前買落咗嗰50万張機票咧，點樣嚟到可以吸引旅客或者商務客人嚟香港？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時間嚟嘅。咁呢啲咧係可以俾到投資者同埋旅客咧。佢哋一個信心。 特別是呢繼續選擇留在香港或者來香港作一些新的投資的。咁我覺得呢啲所有嘢都係要盡快做嘅。咁當然啦，如果二十大之後真係有一啲好消息，譬如我哋國內嗰個通關嘅政策咧有改變嘅咧，呢啲咧更加好。一嚟香港嘅商務旅客咧，好多咧都係覺得香港係有一個好大嘅發展空間，香港係一個香港國際性嘅商務平台。 林建峰啊，不如咧，我哋又问一问啦，即系其实头先你讲到话啊，都希望可以尽快去放宽，听你咁讲，系咪都可能系十月之内就希望系做到，甚至乎会唔会都期望喺施政报告嘅时候就已经有啲着墨咧？ 咁我哋梗系希望越快越好啦。而家我哋距离施政报告大约两个礼拜到啦，咁大家都期待咧，李家超特首咧会有一啲新嘅。有嚟香港嘅發展嘅政策啦，咁我相信咧，大家都有好大嘅期望咧，我亦都有信心咧，去對於點樣去推廣香港，點樣去令香港復甦咧，我相信會有一啲好嘅政策出嚟嘅。但係所有嘢我哋就唔好話政府要做乜做乜。呢、這個係要全民去配合的，政府有好的政策出嚟咧，我哋市民係要配合的。響呢段時間，李家超未讀佢份施政報告之前咧，我哋要做好我哋嘅防疫同埋抗疫嘅工作嘅，呢、這個亦都係好重要嘅。譬如推廣活動政府有一啲譬如推廣基金啊等等嗰啲咁嘢，咁我哋唔可以淨係靠嗰啲嘢噶嘛，我哋商界我哋都要靠一啲行動噶嘛，係嘛？咁所以咧，這個商界。或者市民咧都要期待政府一啲新嘅政策，我哋亦都要做好我哋嘅准备去配合整个环节进行嘅。 其实讲到政府政策咧，都见到你之前都有讲过一啲关于人才嘅政策啦。琴日咧就见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施政报告系会即系大有啲大胆措施去招商引资，你都话咧喺人才政策方面要落重药，其实即系点样咧？ 嗱，以前咧。香港一路以嚟咧都话不干预政策，我哋啊支持你嘅，不过我唔会干预商界嘅运作嘅。咁即系话唔干预等于咩咧？譬如一啲优惠政策，我又唔会特别俾你嘅。而家要改噶啦，而家呢个新时代咧，特别我哋睇到我哋香港呢个情况，如果我哋唔改变一下过往冇推行嘅政策，首先我哋睇一睇啦。香港過去兩年咧都有十多萬人咧離開咗香港嘅，未必係長久或者永遠離開嘅。但係我哋睇到大部分嗰啲人咧都係IT 啊、金融啊、會計等等。咁有啲因為香港嗰個隔離政策咧，佢哋公司就派咗佢去其他嘅公司咧，其他地方嘅公司咧嚟到進行嗰個運作嘅，因為佢哋唔可以自由咁出出入入啊嘛。咁所以。我哋而家要第一要吸引翻嗰啲人翻嚟讲，第二咧讲俗啲咧就系话要抢翻佢哋翻嚟。咁你点样去吸引呢啲人翻嚟嘅咧？你一定要有一啲卖点。例如咧，我成日都讲话，我哋要落重药，嗰啲药系咩咧？好似工作签证啊、税务优惠啊，或者甚至到咧为呢啲人才咧提供房屋、教育等呢啲所谓优惠嘅配套政策。咁令到人覺得咧，香港不但止係有競爭力，而且係一個宜居唔係淨係佢自己一個人喎。而家整個即係佢家庭嚟到香港住咧，都會係好開心嘅。即係所以唔係淨係話寫字樓、住宅兩個地方俾佢哋工作或者休息咧就夠噶啦。咁其他嘅配套文化藝術體育嘅措施咧，我哋都係要盡量去做好嘅。即係例如最近我聽到。有一啲翻嚟香港嘅，佢話而家香港真係眼前一亮。佢翻咗嚟，佢話我都未停過，我淨係行 M Plus 故宮博物館都行咗我成個禮拜啦。佢話行一次又一次，即係呢啲咧，佢話香港已經唔係以前嘅文化沙漠，所以呢啲嘢要做好嘅。咁所以香港政府咧應該，我亦都建議咧，應該成立一個由司長領導嘅一站式嘅辦公室，一條龍。去負責去招攬呢啲人才， 咁喺程序上面咧，审批上面要好快，同埋咧要睇呢啲人、呢啲人才，同埋佢家庭有乜嘢需要喺香港嘅，帮佢哋去安排，唔好就啊，你去边个部门啦、啊，边个部门啦、啊，行咗一个礼拜都唔知做到乜，一站式，不但止一站式，一日就要同你搞掂噶啦，你要嗰啲人跑来跑去，唉，真系。真係行到腳都軟埋，依度依樣嘢咧，亦都係我覺得要盡快去做嘅。 好啊，多謝曬你，林健峰，同你傾到呢度啦。林健峰咧就係經民聯立法會議員嚟嘅，我哋有電話旁邊接通另外一位嘅立法會議員，有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吳秋北嘅，早晨吳秋北。 喂，早晨，早晨。 早晨啊，咁头先，寻日咧就见到第三次立法会前厅交流会嘅时候咧，你哋就工联会嘅建议就话啊，政府可以喺大湾区度买啲楼盘俾啲轮紧公屋嘅市民去住啦。咁其实详细嗰个构思系点样嘅咧？ 哦，咁嘅，因为喺个交流咧，肯定会有一啲即系刺激碰撞，即系嗰个好嘅意见出嚟嘅。咁近嚟咧，我哋都留意到咧，內地嗰個嘅樓盤啦、樓宇咧嗰個價格咧都係比較下跌嘅，咁亦都有好多嘅空置嘅。但香港咧呢邊就好多人輪候緊公屋嘅，起碼都有20多萬嚇，嗰、那個排隊咧就係逐年咁樣嚟增加，而家已經去到6年幾啦。咁所以嗰、那個住屋嘅計劃。即係嘅需求咧，即係嗰個市民，尤其是基層市民輪候緊嗰個咧，個需求其實好大嘅。你如果再睇埋咧，嗰啲喺劏房裏面居住不適切房屋嘅家庭咧，嗰個亦都係好多啊，成20多萬人。咁所以咧，香港嗰個如果能夠急切地咁樣去解決嚇，即係極速地去解決咧嗰個嘅居住問題咧。呢、這個應該就係好多市民嘅一個心聲嚟嘅。 咁有冇 內地咧？既然咧有呢啲嘅樓盤啊，即係比較價錢比較平嘅。咁香港嗰個建屋嗰個嘅成本咧，其實亦都係比較貴嘅。咁如果我哋用香港嘅呢啲嘅資源咧嚟到去購置，即係內地嘅呢啲樓盤咧，其實係好划算嘅。咁我就咁樣比較一下，即係嗰個兩地嗰啲嘅建築嘅成本啦。咁香港咧，你如果從公屋嗰度咧，香港最新公布嘅政府嘅數字咧，每平方尺咧就大約2000多元啊，有啲多少少嚇。咁但係喺內地咧，如果你有乜？加埋土地嗰個價格，再加埋佢嗰啲建築咧，二三線城市即係500多元啊，到600元咧，即係每平方尺，即係轉翻嚟下呢個人民幣。咁、其實真係好平喎，即係嗰個成本價嚇。當然嗰、那個成品嘅樓宇咧，嗰、那個係另外要去計算。 咁、 即係如果我哋能夠用香港嘅呢個咁。即係高嘅一個即係成本咧，去購買內地嘅一啲樓宇咧，其實嗰個好划算嘅，你可以買好多嘅。 不過吳秋伯，其實除咗嗰、那個即係成本個計算之外咧，都有冇審視過可能有邊啲城市比較啱啦，或者可以買到幾多啦？心目中係俾邊一類嘅人士佢哋可以去住，同埋都唔同人都有唔同嘅配套噶嘛？呢、這、一個個諗法成個計劃，你又點睇咧？ 我覺得咧，尤其是香港嘅一啲輪候緊嘅，或者係一啲長者咧，其實係好適合喺內地嘅，因為有啲長者其實係都希望落葉歸根，尤其是喺廣東省嗰度，佢哋都有一啲想要翻內地安老嘅。咁呢啲嘅長者我哋如果能夠優先俾佢哋，而且內地二三線城市，譬如珠海呢啲咧，嗰、那個剛才我講的這些尺價呢，就是二三線城市的。咁所以你如果用珠海來看，珠海是一個內地好宜居的一個城市的。咁我們的長者能夠在這些比較宜居的城市，居住環境空間呢也都能夠大大提升，比香港的公屋呢肯定嗰個嘅空間啊，同埋嗰個居住嘅質量咧，一定嘅提升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能夠將一啲輪候緊嘅長者或者係住緊嘅長者，佢哋有意願上翻內地嘅，咁我哋安排佢。 喺內地呢啲嘅樓宇咧，其實亦都要叫做用公屋嘅一個價錢咧嚟到去租俾佢哋。咁政府咧又會有所管理。另外一啲醫療啊各方面嘅一啲配套，醫保、社保嘅配套咧，其實就可以大大提升嗰個嘅居住嘅質量。咁香港呢邊咧，亦都可以騰出好多嘅空間出嚟咧，俾即係唔能夠喺內地居住嘅一啲人士，咁啊快啲上到樓，就係一舉數得嘅一個方案嚟。 好啊，多谢晒你啊，吴秋北。咁啊，头先咧同吴秋北咧就讲到佢嘅一个建议啊，就话啊，如果喺香港咧轮候公屋嘅时间咁长嘅话，可唔可以系由政府斥资，就系喺内地二三线嘅城市嗰度买一啲楼，咁就可能专系俾轮候紧公屋嘅长者，佢哋就上去居住。不过当然啦，都要有一系列嘅配套啦，譬如讲到喺医疗方面咁。咁大家又点睇呢个建议咧？有咩谂法可以打嚟18723。我哋休息一阵。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部分社交距離措施今日起放寬，包括宴會人數上限。有宴會集團話，未來兩個月是傳統旺季，超過一半的客人回覆會增加酒席，估計整體生意額上升至少兩成。有酒吧業界話，每台人數上限由四人放寬至六人，幅度太小，促請當局立即取消快測等的要求，吸引外地旅客幫襯。警方说，本港今年头八个月整体科技罪案比去年同期上升近四成，当中网上投资和电话骗案分别增加 91.7% 和 91.3%， 网上购物骗案亦都上升 39.6%。警方最近推出一个名为防骗伺服器的诈骗网站的陷阱搜寻器，协助市民辨识诈骗和网络陷阱。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警司范俊业说，市民如果收到可疑来电，遇到可疑网购收款账户、交友邀请、招聘广告、电邮和投资网站等，可到防骗伺服器的网页输入这些可疑资料，网页会以不同颜色显示有关资料的欺诈风险。警方强调，防骗伺服器所显示的搜寻结果只供参考，市民应该自行判断和查证。南韩军方表示，北韩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军方正分析射程、高度和飞行速度等的数据。报道说，今次是北韩继前日在慈江道武平里一带向东发射疑似中远程弹道导弹之后，时隔两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亦都是近12日内第六次。日本防卫省亦都表示，在当地的清晨时分，北韩发射疑似弹道导弹的不明飞行物。北韩外务省发表声明，说最近的导弹发射是针对美韩联合军演的反制措施，又对美国和部分国家将北韩针对加剧朝鲜半岛军事紧张所采取的措施，提到联合国安理会予以强烈谴责。声明说，北韩密切注视美国再将航母战斗群开往朝鲜半岛水域，对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局势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的不良行动。美国传媒报道，飓风伊恩至今造成当地110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仍然有近30万用户断电。佛罗里达州确认105人死亡，北卡罗来纳州就确认5人。据了解，大部分的遇难者都是浸死。美国总统拜登抵达佛罗里达州迈尔斯堡视察灾情。佛罗里达州全面恢复和重建将要需要几年的时间。伊恩上个月底以四级飓风强度在佛罗里达州西南岸登陆，狂风暴雨和洪水损毁大批的房屋、车辆、船只和基础设施， 之后再以一级强度从大西洋登陆南卡罗来纳州。有估计指伊恩在佛罗里达州造成的投保财产损失可能高达470亿美元，是当地史上损失最大的飓风灾害。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44.46， 瑞士法郎 0.981， 加元 1.359， 人民币 7.05， 英镑对美元 1.137， 欧元对美元 0.992， 澳元对美元 0.65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 27314点，升194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21.27美元，卖出1722.2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渐转天晴，但系早晚较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咧，喺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慢线，咁而家龙尾咧排到过咗收费广场少少噶，就系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咁龙尾就过咗收费广场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行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茶果岭道去鲤鱼门方向近着油塘道就挤塞，车龙排到去丽港城，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温思劳街。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津桥就挤塞，龙尾在西贡消防局。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御龙山。后少少的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龙尾白石角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教育局开学之后点人头，公营小学一共减少14班嘅小一，资助小学校长会副主席陈淑仪校长。 有唔少人退学移民啦，转校啊，其实都系预咗嘅，都系一个时机加快去行小班，喺个师生比例度对于学生嘅学习系一个好处啦。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上世纪50年代，意识形态壁垒分明，国与国之间就是一场博弈。 我们的外交队伍经过了今次的会议，得到很大的锻炼。 现在最不满的应该是杜勒斯，他以捣乱开始，以失败告终。 是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2022年10月6日，部分社交距离措施今日起放宽，食肆每台上限12人。新增3642宗确诊，输入个案占324宗。医管局今日起为合资格病人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南韩称北韩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啦，呢个朝早继续有千禧年代，今次有张凤平喺度。嗱，而家呢一节咧，同大家去关心一下咧，医管局啊，今日开始就分阶段喺各间嘅公立医院啦，同埋门诊诊所咧，为合资格嘅人士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嘅。咁具体嘅详细情况系点样咧？我哋请嚟医管局嘅代表同我哋倾倾啊。有港岛西医院联网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部嘅副部门主管邝兆基医生喺度嘅，早晨啊，邝医生。 早晨， 早晨啊，先问一问啦，睇一睇，其实医管局咧点样评估嚟紧今次冬季咧嗰个流感嘅爆发风险咧？ 我想今年呢就跟全球其他地方都相似的，过去这两年其实因为我们呢本港的流感个案减少了，换句话说大部分市民呢其实都没有流感病毒的抗体，所以一旦感染呢情况就怕会比较严重的、 如果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底下的话，那应该怎样去做会比较好？ 所以今年我们都是鼓励大家呢就有个疫苗的保障，因为就算即使大家长期习惯戴口罩，也很难做到滴水不漏，在饮水、吃东西或者做运动期间都有除口罩的情况，或者是小朋友、长者都有感染的风险比较高，所以呢疫苗保障的方面是挺重要的。 我们讲一讲今天开始就分三个阶段，就是会接种流感针，我们其实那三个阶段是分别是怎样针对什么不同的人，如果大家真的想要去打针的话，其实那个程序又会是怎样的呢？ 今日開始就是我哋首階段個疫苗嘅接種計劃啦，咁就係會合資格嘅人士咧就可以去我哋公立醫院咧同埋門診係接種嘅。咁合資格嘅人士包括咗乜嘢咧？就包括咗係65歲以上喺我哋專科或者普通科門診求診嘅人士啦，另外就係啲有高風險情況，亦都或者係服食緊阿司匹林嘅兒科門診病人。另外就包括咗咧就係醫管局核下門診嘅殘障智障人士啦。或者領取傷殘津貼的人士咧，喺呢個階段咧就可以接種疫苗噶啦。 咁下一個階段又會幾時開始？同埋係又會針對緊啲乜嘢唔同嘅人咧？ 下一個階段咧就會係10月24日開始咧，就會係即係所有社區長者係65歲以上嘅人士咧，都可以去我哋嘅門診啦、專科門診度接種嘅，係唔使預約嘅。 第三階段我就見應該係10月31日就再開始咯，係嘛？點解又會係專係供呢一個對象啊？ 第三個階段咧就係10月31日開始，就係專門係for啲從事飼養啊、屠宰家禽或者豬隻行業嘅人士嘅，咁就希望即係減少咧禽流感啊或者係豬流感嗰啲嘅情況感染嘅。 我見咧其實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建議嘅優先組別咧，譬如講到話係啲50歲或者以上嘅人士咧，都係即係啲建議優先組別嚟嘅。但我睇到而家三個階段咧，佢哋即係講緊話今個階段開始，佢哋就已經係可以去啦，係嘛？使唔使預約啊？會唔會話啲額滿嘅情況會出現咁㗎？ 分咗兩部分嘅，第一部分咧就係、如果係喺我哋醫管局核下門診求診，譬如佢係有即係中換啊，或者醫療減免啊，50歲以上嘅人士咧，都可以喺即係呢個階段咧，第一個階段嚟接種嘅。咁另外一啲五十歲以上嘅人士咧，就可以去社區嘅其他嘅醫生、私家醫生咧，都有個疫苗資助計劃可以幫佢接種嘅。 佢哋咧會打嗰啲針咧，係咪都係我哋平時傳統嗰只針，定係其實而家都有啲噴鼻式嗰啲流感疫苗噶啦？ 咁喺醫管局入邊，我哋主要都係即係接種係一隻注射式四價疫苗嘅。 有冇邊啲人可能唔係太適合接種嘅咧？會唔會有？ 大部分市民咧，其實都係適合接種呢個流感疫苗嘅。除非咧，就係佢啊曾經對過往係對流感疫苗咧有個嚴重過敏反應啦，或者對雞蛋有嚴重過敏反應嘅人士咧，可能就唔適合接種疫苗啦。咁應該事先啊查詢一下家庭醫生，問咗意見先再接種啦。 即係佢哋可能打針之前，你都建議佢哋即係如果有敏感情況嘅，佢哋就先問咗家庭醫生先。咁去到打針之前嘅話，護士仲會唔會再幫佢哋覆檢啊？定係有啲咩程序咧？ 我哋护士咧喺即系打针之前咧，都会帮佢哋问清楚佢哋嘅病历啦，佢嘅严重嘅敏感嘅情况究竟系边一种嘅药物或者系食物嘅敏感啦，问清楚我哋先至如果评估安全咧，先至会帮佢接种嘅。 好啊，嗱，其实咧我见到啊，今次个计划入边咧，除咗系会讲到咧，即系要去打呢个季节性嘅流感疫苗之外咧，其实都有建议就话同一时间可以打另外两只嘅疫苗啊，咁包括咧就系新冠嘅病毒嘅疫苗啦，以及咧就系讲紧肺炎球菌嘅疫苗。咁呢两只疫苗其实会建议大家系点样去打咧？定系三剂一齐打定点噶咧？ 今年咧，我哋嘅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有个特别安排咧，就可以为合适嘅人士咧，同时间接种新冠疫苗同埋季节性流感疫苗嘅。咁我哋就医护人员咧会根据翻过往个别嘅人士嘅接种记录咧，如果系适合嘅时候咧，就会同时间建议佢接种新冠疫苗同埋流感疫苗嘅。咁如果佢同时间都合适埋接种呢个肺炎球菌疫苗咧，我哋都会先建议佢接种咗新冠疫苗同埋流感疫苗先，过多14日之后或者以上咧，再接种呢个肺炎球菌疫苗嘅。 咁如果佢嚟到，可能其实佢已经打晒三针新冠疫苗啦，咁又点样咧？ 如果佢已經打完成曬佢新冠疫苗嗰個接種嘅情況咧，咁如果有合適接種肺炎球菌嘅話咧，咁喺同一時間就可以接種流感疫苗同埋肺炎球菌疫苗啦。 嗯哼，點解唔係三針一齊打，要咁樣分翻開嘅？ 因為一般人可能都唔係好想咧一次過打三針嘅，亦都避免即係身體出現較大嘅反應咧，所以一般咧我哋建議就打兩針先，第三針咧就再稍後之後再打啦。 如果真係一次過嚟打兩針啦，咁嗰個程序啊或者個流程又會係點咧？等市民可以了解一下。 我哋如果係有市民適合係接種兩針即係新冠疫苗同埋流感疫苗咧，我哋其實醫護人員咧都會仔細查詢，即係睇翻佢個接種記錄嘅。如果是真的對過是譬如個時間合適是真的接種新冠疫苗，那我都會給他建議個市民，如果他都同意的話，那我們就會安排就是幫他左手接種這個流感疫苗，右手接種新冠疫苗，但我們會查清楚的情況才幫他接種的。 嗯，那是會怎樣呢？他是打完左手跟著就打右手，這樣一次過在同一個接種間那裡做，還是會有不同的流程的？ 我哋最緊要都係安全啦，我哋會係希望可以同一個時段幫佢接種啦。咁一般嚟講咧，我哋就係接種之前咧，會即係 check 清楚曬嗰啲電腦記錄啦。接種咗一劑疫苗，跟住入咗記錄，再接種另一劑疫苗嘅。咁所以就係個程序上面咧係同一時段，但未必就即刻就一針左邊一針右邊咁咯。 嗯哼，接種兩針疫苗咧，因為都我估計咧，就譬如新冠疫苗咧，唔少人都會有一啲副作用、一啲反應嘅。咁其實流感疫苗又係點咧？如果同一時間打曬兩劑嘅話，咁個反應會唔會都大咧？ 根據即係外國嘅經驗咧，同一時間接種兩劑疫苗咧，其實就個反應咧亦都唔會話特別額外大咗嘅。而流感接種流感疫苗咧，一般都係即係可能注射嘅針位咧有啲紅腫啦，或者有輕微嘅發燒啦。一般呢啲情況一至兩日都會消退嘅，咁新冠疫苗咧亦都係類似嘅情況。 嗯，有冇話可能真係遇到某一啲副作用比較大嘅人士，其實佢哋見到啲乜嘢症狀，可能要特別留意，同埋使唔使真係要求醫嘅咧？ 通常即係接種埋新冠疫苗咧，我哋都會建議個病人喺我哋嘅診症室啦，或者係出面嘅等候間咧，係等候多15分鐘嘅。主要就係留意翻有冇啲嚴重即時嘅過敏反應啦。如果有即時過敏反應咧，我哋醫護人員都要即時去處理啦。 嗯哼，我一見到咧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咧，其實都要啲時間先至可以產生個抗體啦，同埋個抗體都係有一個限期嘅，係嘛？ 一般嚟講咧，我哋接種咗流感疫苗咧，都要大概係2個星期到咧，身體先至可以產生到足夠嘅抗體去保護噶。咁而家一般我哋嘅觀察咧，流感疫苗個接種咗之後咧，個保護性都有6個月或者以上嘅。 咁佢使唔使可能6個月之後又好似新冠疫苗咁樣要再補針，定係點處理噶？ 通常我哋都係即係接種一次，每一年接種一次都夠噶啦。係過往曾經試過有一年就係即係接種夏天都有接種個流感疫苗啦。但係一般情況咧，一年一次都夠噶啦。 好啊，明白曬，多謝曬你，邝醫生。啱啱咧就同邝兆基医生倾过，佢系港岛西医院联网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部嘅副部门主管嚟嘅，就讲到咧今日开始分3個階段咧，就系接种流感疫苗嘅。咁大家有冇一啲嘅谂法？有冇话已经系准备去打针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嘅，1872311。我哋先休息一阵。 佛师赢咗游戏先可以拎奖品。 小心，我哋嚟斗下啦！ 赞美人的形容词， 好靓，好性感，好温柔。 你识答系应该嘅，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我谂紧有啲咩你冇。想好似我哋一齐训练大脑玩游戏， 咁就要记得打电话嚟啦， 随时赢走丰富奖品。 香港暖流， 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 港台节目好就系地球人都知道， 是但系究竟可以喺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翻返嚟千禧年代啊！呢一节同大家又转转话题咧，就讲一讲香港嗰啲贫穷状况啊。咁见到寻日咧，乐施会就发表咗个香港贫穷状况报告，腋下本港贫穷与就业面貌嘅。咁究竟个情况系点咧？我哋揾嚟乐施会港澳台嘅项目总监黄石雄同我哋讲一讲。早晨啊，黄石雄。 早晨。 早晨。先咧问一问啊，今次呢个报告咧有冇啲乜嘢重点啊？ 这个报告其实我们就分析统计处的数据啦，就由2019年去到今年第一季的一些贫穷的数字啦。咁当中呢其实有几点呢我们发现到都令我们很担心的。咁第一点呢其实就是见到最低和最高收入呢其实个相差已经去到 47.3 倍。咁最低收入呢那一即一等份的家庭呢他们的月入呢其实仲相比2019年呢是跌了两成的。即 22.9%, 二三等呢即最最低那几层的即街坊他们的收入呢都跌了呢其实一成。咁反而呢最高收入呢第十等份的家庭呢他们的收入就上升了 6.3%。我们见到呢其实个差距呢是越拉越阔。这个差距呢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呢其实都是 34.3 倍啫，短短三年间呢其实就扩阔到47倍。咁我哋见到这个第一个状况啦，第二个状况呢就是失业嘅问题啦。好似其实而家政府公布嘅失业率系回落啦，咁但系呢我哋见到贫穷人，如果你集中就睇贫穷人呢，其实佢哋嘅失业率呢仲系非常严重。喺今年嘅第一季呢佢哋个失业率呢其实去到 26.1% 嘅，即系四分之一嘅人呢其实都系面对失业嘅状况。而中老年其实是一个重灾区啦，咁佢哋其实失业嘅状况系失业几耐呢？咁六成嘅贫穷人呢其实佢哋失业嘅时间呢都系超过两个月嘅，当中呢有四分一呢仲系超过半年咁耐添，咁佢哋都需要好长时间呢先至即系可以再投入劳动市场，咁中间呢其实佢哋个经济状况都好困难。咁跟住再讲緊另一个问题呢，就系除咗失业就系就业不足啦，即系佢开工不足嘅问题。咁政府公布个统计数据呢其实整体香港个开工不足大概2%啦，但系如果就系睇贫穷人个开工不足呢其实系去到10%，差不多五倍。咁当中其实都是中老年呢其实那个困难是最大的。咁40至49岁、50至59岁都去到两成至三成呢其实都面对开工不足的问题。而当中八成呢其实依批的即是街坊呢其实佢每个星期工作的时间呢都是少过20个钟头的。咁可以工作多过20个钟头嘅，去到即系多过咧，其实喺过去三年咧系逐步减少嘅，去到譬如30至34个钟每个星期咧可以翻工咧，其实去到今年嘅第一季咧，只系剩低7%。咁重灾区行业其实就系最受疫情影响嗰几个行业啦，零售啦、饮食啦、即系个人服务社会啦、建造业啦，呢啲都系一啲重灾区咯。 嗯哼，头先咧一口气都讲咗好几个重点啦，你逐个睇下。譬如讲到话最低同埋最高嗰个收入嗰个嘅差距咧，头先你 都讲话最低咧，其实就低处未算低啦，即系就仲低咗两成。咁而最高嘅咧，反而佢哋就有稍微嘅升幅啊。呢度咧可唔可以讲下，其实佢哋实际嗰个嘅月入大概系几多啦？同埋点样去即系理解佢哋即系低工资嘅嗰班，佢哋就再低咁多，而高嗰班咧反而有升幅啊？ 如果你睇翻十等份咧，佢哋嗰个中位数啦，咁最低嗰一成嘅即系家庭住户咧，佢嗰个中位数系2700，第二等咧即系第二低咧，其实就系7500，第三低就系12700。咁最高十等份嘅，咁就佢嘅中位数咧系127600。咁佢哋其实咧，是朝两个方向走的，即是刚才正如主持讲，他越低收入呢，他跌得呢就越多，高收入呢反而还有升幅。其实我们理解这个状况呢，就是其实呢每年呢，即是都不同行业呢，如果正常来讲都应该随住他们那个即是每年呢个经验啦，亦都是通胀啦等等，会调整他的人工的。所以调升呢，其实这个是应该是正常现象。但是过去这三年你见到呢，基层家庭其实是反而是跌呢，我哋觉得其实同劳动市场嗰个薪酬结构呢好有关系。大家还记得呢，其实19年5月呢最低工资是检讨完之后是被冻结的。咁所以导致呢好多基层工友呢佢四年呢都冇得加薪。而呢最大问题就是呢几年呢个通胀呢升得好犀利。甲类消费物价指数呢，佢过去三年呢其实升幅系 5.2。当中食物呢就最严重啦，升咗 19.2%， 即升咗两成。咁所以工友呢其实变相呢佢不单止冇得加人工，仲系减人工。呢、这个令到呢其实嗰个贫富差距呢拉阔得好紧要。 嗯哼，咁如果嗱，头先我哋就讲咗咧个贫富差距拉阔啦，咁而头先你讲到话失业率、贫穷人士嘅失业率同埋嗰个就业不足嘅情况咧，话嗰、那个主要重灾区咧就系喺中老年人嗰度啊。咁如果系有一个见到咁样嘅情况底下，其实你有建议政府有啲乜嘢嘅支援措施可以提供俾佢哋啊？ 其实头先首先提到就系、是关于之前講緊係即係工資低嗰個問題咧，嚟緊十一月咧最低工資其實就會再公布建議一個新嘅水平。我哋其實好希望咧最低工資能夠調升啦。最重要嘅其實就係最低工資應該係咧每年都要檢討，同埋今次嘅即係工資水平應該調升。我哋計過啦，如果要符合咧，其實三個我哋覺得好重要嘅原則，第一就係追到通脹，第二就係一個做嘢可以養到多起碼一個人啦，同埋咧佢個人工應該高過平均綜援金，如果不是其實都沒什麼動機去工作。要符合這三個原則呢，其實大概其實每個鐘頭的最低工資都不能夠少過45.4。咁如果真係做到咁樣呢，其實都可以幫到呢34万低薪工友呢得到一個即係比較好嘅生活水平囉。咁呢個係我哋第一個建議啦。而第二呢就係頭先針對失業嘅問題啦。政府都有做過嘅，其實有做過臨時失業支援金。咁但係呢到今年呢其實已經停咗㗎啦。咁所以我哋希望呢政府能夠延長呢個計劃，可以去到年尾啦。如果延長嘅話，其實可以幫到另外嘅12万人呢，即係失業嘅人士可以申請，都可以係即係一個好重要嘅支援咯。第三就頭先提到咧，就業不足，即係佢每個星期做得好少時數，咁佢哋其實代表人工是減了，他們生活是維不到皮。咁以往呢其實政府都有對應過呢，就是放寬了這個在職家庭津貼的工時限制，咁變了其實就算開工不足呢都有機會呢可以有一些補貼啦。但是這個措施呢到今年五月呢已經是停了，咁所以我們希望政府延長這個措施啦，同埋進一步呢下調個工時呢去到36小時，可以幫到呢這些散工或者臨時工的工友。提到中高齡的問題，其實政府有中高齡就業計劃，但是以往成效都是麻麻地，亦都啲工種不是很啱這些中高齡人士去做，因為很多都是高技術工種。我們希望政府其實是改善這個計劃，提供多些低技術工種，還有向僱主即是聘用這些中老年人的僱主額外再提供多1000元的津貼，增加個誘因。 咁呢啲都係我哋嘅建議。 嗯哼，頭先咧就聽到黃石雄講啦，話要去處理咧而家個貧窮狀況啦。個問題咧都好幾個唔同嘅建議啊，譬如咧就係、是、延長翻個臨時失業支援啦，放寬翻申領嗰個在職家庭津貼嘅嗰啲資格啦，最低工資最好就可以調升到去 45.4 啦，同埋一年一檢啦，以及又講到話中高齡就業計劃嘅啲成效啊，希望大家咧就都可以多啲嘅低技術嘅工種啊。咁大家聽完呢啲建議，有冇啲咩諗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分享一下嘅。黃石雄啊，頭先特別咧講到話最低工資一年一檢嗰度咧，我今日咧就見到就信報啊訪問咗勞顧會嘅資方代表郭振華啦，咁佢就話啊，如果而家咧即係現階段最迫切解決的都是疫情的復常問題嚟嘅，咁調整個最低工資反而是即係次要，同埋都講話一年一檢咧，即係要收集數據嗰度都有啲困難，咁啊就可能未必做到喎。你又點睇咧？ 其實咧，而家即係正正咧，其實我哋嘅報告裏邊見到咧，一啲基層嘅街坊啦，即係貧窮嘅人士咧，佢因為疫情咧個打擊係最大嘅。咁佢哋其實咧，絕大部分佢哋其實都係手停口停，亦都冇乜積蓄。咁所以咧，其實如果講緊即係失業或者係講緊係已經面對就業不足嘅問題，人工少咗好多。而咧，如果連最低工資都唔調整咧，其實佢哋變相其實都係減人工，咁啊生活係會更加艱難。所以其實佢哋已經去到咧一個即係非常緊急嘅狀態咯。咁所以我哋希望其實政府都要考慮咧，即係佢哋嗰個生活嘅狀況。第二啦，最低工資其實個數據收集，我哋相信咧，如果政府咧係擺出決心咧，其實佢哋係有能力做到，因為咧，其實我哋自己都係每年咧向政府統計處咧攞一啲數據嘅。咁只要其實咧有個清晰嘅指示咧，統計處應該係攞到呢啲數據。而全世界咧，其實都係每年，即係好多都係一年一檢。 好啊，多謝曬你，黃世雄。 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渐转天晴，但早晚较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明报报道。西區海底隧道專營權明年8月1日屆滿，政府早前話計劃接收西隧之後，在三條過海隧道實施擠塞徵費。政府近日就住三隧分流政策方向諮詢部分立法會議員，民建聯議員陳恆斌表示，由於三隧繁忙時間不同，政府計劃透過不同時段不同收費方式達到分流作用，當中紅隧和東隧在繁忙時間加價方案包括是加5元、10元、20元，未有定案。西隧就建議最多可以減10元，這樣做可以拉近三隧收費的距離，並且在同一時段達到分流效果。明報報導。 文匯報相關報導就訪問了香港運輸研究學會資深會員洪永達，他說特區政府擬議的三隧收費方案並非為了分流，而是高峰期調節方案，令到非必要過海的駕駛人士避開繁忙時段。現在三條隧道過海一早一晚繁忙時段都嚴重堵塞，有必要通過收費進行調節。文匯報報導。 信報報導，因應政府放寬入境檢疫限制，航空公司加快增聘人手。國泰航空將會在本星期五舉行招聘會，是自從新冠疫情爆發以來首次舉行大型機艙服務員招募活動，希望可以增聘超過4000名前線員工，包括大約2000名機艙服務員。不過，工會表示有不少航空從業員已經轉行，對於航空公司的招聘反應冷淡，如果要吸引他們回流，應該提高薪酬和福利作為招來。信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3642宗確診，是連續5日維持3000多宗的水平，另外多10名染疫者離世。教育局昨日更新學校健康指引，列明如果有個別師生抵港之後需要檢疫，已經完成教育局最新規定的新冠疫苗接種劑量，取得黃碼之後，可以在醫學監察期間翻工和翻學。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內地，目前各自都有嚴格的數據法， 不利于内地同香港在科研文化甚至商业上交流。消息说，在本港当局积极推动，加上得到内地部门支持之下，两地正在研究让部分数据过河，其中本港一直欠缺的一些人类遗传基因资料有望被送到香港作科研用途。而四所本港在内地有分支的大学正在进行试行安排，将会在内地分支机构的数据拿到来香港。星岛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历来最大规模的香港世界桌球大师赛今日起一连四日在红磡香港体育馆揭幕，打响头炮。赛事巨星云集，决赛入门票已经售出超过九成。之后维港渡海泳、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国际七人榄球赛等盛事亦都会陆续有例。香港桌球总会主席罗永聪表示，大部分球手能够在事隔五年之后再到来香港参赛，他为此感到高兴，亦都十分期待，因为今次赛事将会是本港疫情稳控之下在亚洲举行的第一个职业桌球赛。大公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疫情冲击加剧本港贫富悬殊的情况，乐施会研究发现，最贫穷和最富裕家庭的月入中位数差距大幅扩大，由2019年疫情前的 34.3 倍扩大至今年第一季的 47.3 倍。社评认为，政府是应该改革提升扶贫政策，构建政府社会协作的更有效机制，提高扶贫的实效，增强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东方日报的政论说，乐施会发表香港贫穷状况报告，除了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之外，贫穷人士的失业率亦都达到 26.1%， 较非贫穷人士高出超过8倍，25%更加是失业超过半年。政论说，很多基层已经吃不消，乐施会形容为临界点，敦促政府将最低工资上调到每个钟头45.4元，并且落实一年一检。东方日报政论。 信報的社評就提到，英國維珍航空無限期停飛來往香港和倫敦的航班，並且是關閉香港的辦公室，與香港的防疫政策沒有直接關係，但是客觀效果難免損害香港對外通關的前景。國泰航空重新招聘人手亦都不見得順利。社評說，按照種種的推測，香港放寬通關的日子大概就是本月中共二十大會議舉行之後，特区政府和航空公司都有必要做好准备，以免届时手忙脚乱。信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再有多间运作几十年的厂房面临迫迁结业命运，令到香港制造买少见少，引起社会很大的反响。社论说，港府收回中地建屋是有必要，而过程中可能会面对很多困难，需要努力克服，并且要有全盘计划，亦都要对一些影响民生的传统制造业作出重置支援，务求将影响减到最低。星岛日报社论。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两宗坏车都已经拖走咗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住希福道中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仲系车多少少，排到去联合道对出。重复多次，就系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住希福道中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龙尾排到联合道。咁喺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都系拖走咗。咁而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运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亦都比较车多。在新界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丽景天主教中学对 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咧，仲系车多，车龙排到去御龙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一年七个星期， 请嚟不同界别的领袖， 他们包括 香港百和会馆主席汪明荃、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行政总裁叶成辉、 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团结香港基金总裁郑李锦芬。 与 CEO 对话2022， 十月九日星期日起，下午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五点到六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2022年10月6日，部分社交距离措施今日起放宽，食肆每台上限12人，新增3642宗确诊，输入个案占324宗。医管局今日起为合资格病人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南韩称北韩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星期四9:13，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啊！咁头先咧同大家讲过好几个话题啊，包括咧就系今日开始咧就会系分阶段打流感针啦。咁亦都同大家讲到咧就系立法议员吴秋北啊有个建议，就话喺内地度买一啲楼嚟到去俾咧等紧公屋嘅长者可以选择咁话。咁大家即系对呢啲嘅话题有冇啲咩特别嘅意见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噶。咁电话旁边有谢女士。在这里，早晨啊，谢女士。 喂，你好啊，阿凤平啊，我现在在大陆五线城市那里生活的，我现在回来两三年了，这样咯。你香港人呢，揸着香港身份证呢，在这些事情都搞不到，好不便。如果说将长者呢，等公屋给长者送回大陆住，我觉得呢，香港买楼呢是大白象工程的，嘥钱嘥气的，这样咯。即是你揸着香港身份证呢，根本什么事都做不到的，因为呢他那边呢根本呢好像不认同我哋啲正景咯，咁样咯。但如果佢长者都有钱噶嘛，佢唔系佢翻咗大陆嗰个二三线城市点样生活啦？咁佢哋要开个银行户口都开唔到啊！揸住香港身份证喺大陆开个银行户口都唔掂啊！我觉得咧，应该咧，香港要同大陆倾一倾呢一件事啊，因为咧， 阿谢女士啊， 开啊，咁样咧搞到咧两者之间咧。又話我哋係中國公民啦，又唔認同喎，認同與唔認同之間喎，好麻煩喎，而家咁樣搞到。 嗱，你住咗兩三年啦，即係其實之前咪有個政策就係可以申請個港澳台居民嘅居住證嘅，咁呢一個會唔會就已經能夠方便到你哋生活，定係你喺生活上面最主要遇到有啲乜嘢唔適應嘅地方咧？ 佢而家疫情咧，要成日咧要嗰個咩啊手機啊，成日要人臉識別啊，香港居民咧。隔幾日又消失啦，又要重新登錄，即係成日要輸入，不斷咁成日個個要成日輸入嗰個人臉識別嗰啲身份證號碼嗰啲嘢咧，好麻煩咯。有時過到，有時又過唔到啦。即係上公交啊、搭地鐵啊，全部都要人臉識別嘅。內地居民咧，人哋唔使成日去登錄喎，我哋香港人咧要喎，我就係呢樣嘢好困難咯，好麻煩咯。 咁頭先你講到 居住證咧，阿鳳平啊，我居住證啊。唔係任何人都申請到㗎，都有條件㗎，好麻煩㗎，都好複雜㗎，咁樣囉。仲有一個問題呢，個居住證呢上到50歲呢，女士上到50歲呢申請唔到嘅。 哦，嗱，因為睇翻咧，之前即係早前咧講到有呢個規定嘅時候咧，就係、是、話居住喺內地半年以上嘅港人啦，符合咧有合法穩定就業、合法穩定住所、連續就讀嘅條件之一咧，就可以自愿申請個居住證噶啦。未夠16歲咧，先至由監護人係代為去申請啦。咁其實就理論上咧，應該阿謝女士啊喺嗰度住咗兩三年咧，都係可以去攞得到嘅。咁啊，但係會唔會可能都係呢度中間仲會有一啲實際操作嘅？时候系未必能够便利到香港市民上去嗰度居住咧，咁咁啊，谢女士咧头先就同我哋表达咗呢一个意见啦，多谢你，谢女士。咁啊，另外仲有咧林女士嘅电话，早晨啊，林女士。 系早晨啊，唔该讲头先关于嗰、那个贫穷人口嗰、那个长期失业嘅问题噶。咁我就系个雇主嚟嘅，咁我就请咗一个想请一个仓务员，咁我喺劳工处登咗个广告，大概起码都。三至四个月噶啦，咁但系长期以嚟一个电话都收唔到，咁我开嗰个条件咧就系13000，咁啊翻九房一个电话都冇，做仓务员，咁我都唔明白嗰120000人喺边度揾工嘅，就系咁样啦，就呢个问题啦。 你有冇话即系可能试过，即系譬如劳工处之外咧，有冇其他嘅即系机构咧？可能譬如头先特别讲到话，即系有需要困难嘅嗰啲机构，可能都要揾呢啲机构帮手揾人啊，咁呢啲会唔会系一啲可行嘅出路呢？ 我都唔識咩機構，我就係識得勞工處嘅啫。 明白，明白，明白。即係你覺得可能喺僱主嘅需求同埋而家就業人口話嗰個開工不足嘅情況底下咧，都可能係有一個未能夠吻合嘅情況啦，係咪啊？ 我就所以覺得奇怪，嗰12000人失業，究竟去邊度揾工咧？究竟佢哋點解我而我一個電話收唔到咧？我又唔係速得好苛刻，咁啊好正常嘅條件，都一個電話都收唔到。咁我以為啲人點解咁多有嘢冇人做嘅咧？其實。咁如果頭先嗰位我唔記得咗嗰位咩女士啦，佢講咁多人失業，佢可唔可以介紹啲人嚟見下工啊？見下都好，見都冇嘅真係。 好啊，明白，多謝曬你啊，林女士，同你傾到呢度啦。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又講下其他話題啦。 香港電台第一台， 港台電視31， 跨平台體育節目， 港台體壇123。 每个星期为你走访体坛各路人物，从运动员、教练到领队，让你全方位追踪本地体坛。 港台体坛123，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1872311，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啊，呢一次同大家又转转话题啦。咁啊，讲到咧近期有一啲嘅香蕉工业啦，即系包括就系德宝雪粒啦、月和酱园等等呢啲厂房咧，都话因为佢用地啊被纳入去发展范围，所以咧就可能会被面临收地啦。咁最坏嘅情况咧就话如果搵唔到地方搬咧，就可能要结业添。大家有冇留意相关情况咧？你哋点睇？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而喺电话旁边，我哋就揾嚟本土研究社嘅成员陈剑清同我哋讲。讲呢啲香蕉嘅工业喺中地上面嘅操作啊！早晨，陈剑清。 早晨，主持好，大家好。 早晨啊，你好啊。点睇而家其实有一啲嘅即系工业佢啲工厂咧，佢哋话因为咁嘅情况，所以可能搵唔到地方搬咧，就要结业啦。其实你点样理解佢哋而家呢个状况啊？ 近日都好多一啲关于酱油厂啊、冰厂啊，即系各类型可能芥木厂啊呢类型嘅，可能我哋通常叫香蕉工业啦。嘅一啲即係廠房咧就被收地逼遷咁樣嘅，即係都幾多一啲依啲案例咧，都反映嘅一個趨勢嘅就係而家好可能好多土地發展開始咧就收地嘅過程，其實對於本身依啲可能僅存嘅鄉郊工業都冇一個可能特定嘅政策咧，去可能幫佢哋重置啊咁樣，咁導致到咧就好多一啲即係可能我哋講緊可能。收咗，大家會覺得好可惜嘅問題出現咯。咁呢個問題其實講緊都唔止係近年嘅啦，即係可能係上10年嘅事嚟嘅。即係我記得可能10年前，可能大家就住可能一啲唔同嘅一啲新發展區嗰陣時嘅爭議或者討論，其實都好講好多呢啲鄉郊工業嘅處境嘅。但係你見到呢10年其實政府可能喺個收地或者安置個模式，尤其一啲中地作業上咧，佢其實咧係冇一啲。即係分類嘅，即係佢無差別地咧，全部都收。 無差別地全部都用一個同一個標準陪走去嘅。咁但係有一啲可能鄉郊工業，我哋覺得值得保存嘅，或者對於本身我哋嘅城市發揮一啲好重要嘅基礎嘅功能嘅，咁一路咧都冇好好被重視，甚至被忽略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而家見到好多一啲關注啦，或者好多呢啲鄉郊工業被逼嘅時候，大家覺得好可惜咧，其實都反映緊一個咁樣可能個政策缺失嘅問題。 頭先你講咧就話，即係可能近呢十年都會出現類似嘅情況，即係譬如係講到一啲鄉郊工業係值得保存嘅，有基礎功能嘅，可能佢都被忽略。可唔可以講下嗱？譬如我哋而家見暫時見到頭先你講到芥木廠、冰廠或者係醬油園，咁我哋就見到佢個暫時嘅情況啦。其實仲有冇話可能我哋嚟緊啊，仲見到有幾多類似呢啲嘅鄉郊工業？你覺得是有價值值得保存下來的呢？ 其實在香港的經濟或者產業數據裡面，我們是沒有專登就著這類型可能鄉郊工業那個就是做一個比較全面和完整的統計的。如果你看回可能政府最近呢已經是講緊19年呢那時做過一個可能關於中地作業的調查呢，都會看到其實可能那時的鄉郊工業僅存的呢在政府的分類裏面呢都只是得可能59間，跟住可能佔地大概差唔多20公頃，即係一個圍院咁大嘅，即係其實都唔係真係剩返好多嘅，係啦。咁當然呢個數字係咪真係反映緊全面個情況係即係一個疑問啦。咁但係其實都見到一個問題呢，就係、其實都唔係真係剩返好多，同埋調轉頭佢佔地其實唔係相對上好大嘅，即係如果相對喺成個我哋講緊中地嗰個面積嗰陣成差唔多2000公頃，佢只不過佔可能所有嘅中地裏面 1% 嘅土地。咁但係可能正正呢一啲土地上面嘅一啲作業呢係發揮緊一啲都幾重要嘅功能作用，即係例如我哋講緊可能冰廠佢其實可能供應緊本身香港大概三四成嘅一啲冰粒俾食肆嘅。咁如果冇咗咧，可能我哋飲凍飲真係會又加多幾蚊嘅喎，即係啲冰都唔知邊度嚟嘅喎。咁所以其實呢一啲其實係即係一路喺個產業政策咧，而家政府可能會講好多一啲創科啦，咁可能億億聲咁抌啲錢入去啦。咁但係對於一啲對我哋個城市功能發揮緊一啲基礎作用嘅經濟咧，調轉頭就冇一啲可能重置嘅政策啦，或者一啲扶持嘅政策去幫助佢哋啦。 咁你覺得其實頭先都講到啦，就話有一啲嘅即係唔同嘅行業啊，雖然冇個統計啦，其實你見到可能有冇話主要你觀察咧，又仲有啲乜嘢嘅廠房都值得我哋去留意噶？ 其實例如醬油廠啱啱可能月和咁，大家可能會留意到啦。咁但係其實仲有一啲唔同類型嗰啲商類型嘅即係醬油廠，其實係都係一啲唔同嘅鄉郊地帶嘅。係啦，咁有一啲都可能已經被包含咗去北部都會區嘅，咁所以其實嗰啲都值得注意啦。另外仲有可能有一啲即係例如我哋香港平時好多人食燒味嘅咁樣，係啦，咁有啲可能燒肉嘅一啲廠房咧，其實都係喺一啲鄉郊地方。咁呢啲鄉郊工業其實本身點解要存在喺鄉郊？其實佢有佢自己嘅理由，就係佢其實可能要遠離少少一啲民居啦，或者佢其實要有啲開放嘅地方，例如醬油佢要去曬嘅，咁所以佢導致到佢需要有一啲鄉郊嘅環境嘅。咁隨住例如而家可能嗰啲土地發展即係開始慢慢侵蝕埋一啲例如去到古洞啦咁樣，咁其實政府係咪都有個責任呢去做返一啲好嘅重置啦，即係同佢哋幫佢揾一啲廠地，即係唔係純粹講一對一啦，因為可能你大家都會知道即係例如發展局局長尋日都有回應呢個案例，就覺得唔應該，佢個睇法就好似係覺得唔應該開一個先例，幫一啲依類型可能傳統即係僅存嘅一啲鄉郊工業呢就做一啲重即係真係幫佢搬曬咁重置嘅。咁但係我哋即係我估好多香港市民都會期望其實一啲僅存或者佢保留咗一啲傳統工藝，甚至係發揮緊對於本身城市有一啲好重要嘅功能，有一啲貢獻嘅。其實政府都應該係就住呢啲中小企有一啲可能土地嘅一啲安排啦，或者重置嘅安排。其實好簡單，即係你唔可以淨係擁佢哋去短租嘅，因為你真係營運一啲即係廠房，其實 作為一個營運者咧，你俾佢三年咧，咁即係其實推佢上絕路嘅。咁至少你會有一啲概念，例如喺外國咧都會有一啲叫續租權啦，即係例如你俾三年佢，但係佢可能有一次到兩次嘅續租權，咁你都可以照用短租嘅即係安排，但係其實佢可以再選擇繼唔繼續續落去咯。咁呢啲其實已經對於本身成個重置或者即係你收地嘅過程，已經係一個好好嘅改善。 咁头先咧，你都讲到话，寻日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咧，佢都有回应过。咁佢就话，因为咧，其实都见到即系之前咧喺社会方面咧啲诉求就系话要取缔嗰啲唔系最善用土地嘅棕地作业嘅。咁如果同一时间咧又话因为取缔嘅时候影响到呢啲厂房而要一换一嘅话咧，咁好似听落去就有啲矛盾喺度啦。咁其实咧，头先你我听到阿陈剑清嘅讲法就话，其实觉得政府应该要有一啲支援，尤其是喺重置方面。譬如是不是短租的时候可以加一些续租权给他们，不只只得三年的租约期那么短。但其实除了是找一些短租的地方之外，我都在想这些厂房他们要去搬的时候，搬迁的时候是会遇到什么困难呢？因为昨天局长都有讲到的，说政府长远会发展一些多层的工厦，那这些又可不可以帮到刚才我们讲的这些香蕉工业用地？ 其实我估政府喺嗰个中地嗰个发展政策上面一直欠缺咗一个全面嘅策略嘅，即係佢纯粹当中地系一啲我攞咗嚟起楼咁样。咁但係重置嗰 part 呢，佢其实系长期就系会讲话多层式工厦。咁、那个多层式工厦个模式其实去到而家目前为止都未出嘅。咁我哋见到好可能呢都系会变咗一个私人营运嘅模式嘅。即係會變咗係，可能都係要用市價去租咁樣，咁都係一個非常之唔理想，因為可能即係對於本身一啲鄉郊工業嗰個運作嚟講，其實佢嗰、那個營運嗰個盈利真係唔係好高，但係佢嗰個價值或者對於個城市功能好大，咁其實你擁佢入去個私人市場咧，其實可能佢都係即係唔能夠營運到，甚至可能有一啲醬油廠咁樣舉例啦。咁其實你都幾難係放到入去一啲純粹多層式工廈，即係其實可能你重置政策除咗多層式工廈之外咧，你要更全面，即係例如你喺收即係全面啲去收回中地嘅時候，會唔會有一啲可能相對上偏遠啲或者個範圍位置集中啲嘅？是都可以做到一些重置依类型的鄉郊工业的呢？咁呢个是我估计在整个中地政策里面呢长期都欠缺的。即是现在政府的中地政策就是我揀一些物色一些土地去做房屋咁样。其实但是佢只是揀咗其实不是好多嘅，讲緊即是可能60公顷左右啦过往。咁新发展区又立咗一啲啦。咁但係其实长期仲有一大堆嘅一啲中地係冇被纳入任何一啲发展计划。所以其实政府呢係应该要好好善用呢啲剩余嘅中地呢，其实去重新去諗过一个全面呢个策略去收回啦，甚至可能做一啲重置，令到本身可能鄉郊环境改善之余呢，都唔会令到而家可能有一啲被收地嘅一啲鄉郊工业呢，佢其實好似即係俾人收咗，純粹得賠償。佢要揾翻一個廠房，政府都冇空間，即係好似冇空間去幫到佢哋咯。 嗯，明白。多謝曬陳劍青啊，同你傾到呢一度啦。陳劍青咧就係本土研究社嘅成員嚟噶。咁頭先咧就講到啊，近有啲鄉郊嘅工業咧，佢哋個廠房可能因為咧就立咗喺發展區入邊啊，有機會咧搬遷，佢要面臨收地啦。咁有機會咧要搬遷嘅時候揾唔到地咧，就可能要係關閉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表示，本港今年头八个月整体科技罪案比去年同期上升近四成，当中网上投资和电话骗案分别增加91.7%和91.3%，网上购物骗案亦都上升39.6%。警方最近推出一个名为防骗伺服器的诈骗网站搜寻器，协助市民辨识诈骗和网络陷阱。 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警司范俊业说，市民如果收到可疑来电，遇到可疑网购收款账户、交友邀请、招聘广告、电邮、投资网站等可到防骗伺服器的网页输入这些可疑资料，网页会以不同颜色显示有关资料的欺诈风险。警方强调，防骗伺服器所显示的搜寻结果只供参考，市民应该自行判断和查证。内地新增1188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183宗确诊和1005宗无症状感染。新增本土确诊个案中，以广东的37宗最多，其次是四川的36宗。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中，内蒙古占445宗，新疆97宗，天津57宗。内地累积251800几人确诊，5226名患者死亡，超过243700人康复出院。南韩军方表示，北韩今朝早从平壤三石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在北韩事隔两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亦都是近12日内第六次。总统尹锡悦承诺将会同美国保持紧密的同盟关系，并同美国同日本合作。日本话，导弹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飞行距离在350至800公里之间，飞行高度50至100公里。首相岸田文雄说，北韩自上个月底以来短期内多次发射导弹，绝对不能容忍。南韩总统办公室说，尹锡悦和岸田文雄今日稍后会通电话。北韩外务省发表声明，话最近的导弹发射是针对美韩联合军演的反制措施，又对美国和部分国家将北韩针对加剧朝鲜半岛军事紧张所采取的措施提到联合国安理会予以强烈谴责。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伙伴国同意由11月起每日减产200万桶。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伙伴国举行会议之后，沙特阿拉伯形容每日削减200万桶原油生产具必要性，以应对西方近期的加息和应对全球经济疲弱。沙特又反驳外界指与俄罗斯联手将国际油价推高。沙特强调必须维持具延续性的原油市场。石油输出国组织现时有13个成员国，伙伴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的10个石油出口国家。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渐转天晴，但早晚较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62点，跌27点，总成交金额51亿9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新上市的中创新航是报38元，腾讯控股277.4跌1.6，恒生中国企业63.02无起跌，阿里巴巴83元跌1.2，友邦保险70.35升0.5，建设银行4.71升3仙，美团175元升0.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4.63，瑞士法郎0.982，加元1.36，人民币7.05，英镑对美元1.135，欧元对美元0.991，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27336点，升215点，港金报1611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0.29美元，卖出172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啊，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慢车，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咧就车多少少。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喺新界方面，元朗嘅大旗岭路去十八乡路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大堂路对出；大树下西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大旗岭路一段咧，亦都系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 你好， 系请讲。 大家好，大家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言不尽，风不息。 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入嚟一起讨论一下有关的士咧。 各位听众、各位市民，大家点睇呢？电话旁边有听众，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你嘅意见噶。 你好， 你好，请讲。系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我系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嘅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2022年十月六日，部分社交距离措施今日起放宽，食肆每台上限12人。新增3642宗确诊，输入个案占324宗。医管局今日起为合资格病人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南韩称北韩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啦，继续有张凤平喺度噶。咁头先咧就讲到一啲咧喺棕地上面运作嘅香蕉工业啊，佢哋可能面临啦要系迁要离开啦，咁啊亦都有机会揾唔到地方搬嘅话，可能要结业嘅问题啊。咁其实喺呢啲棕地上面作业咧个情况系点样嘅咧？政府个政策又系如何咧？我哋又揾嚟另外一位嘅专家同我哋倾倾啦，有香港测量师学会嘅前会长刘振刚。早晨啊，刘振刚。 张小姐你好， 系你好啊，想睇一睇咧，其实就讲到呢啲即系香蕉工业咧，话佢哋可能就会面临一个要系拆迁嘅情况啦。咁你点样去理解佢哋个状况咧？尤其是头先都听到本土研究社个讲法就话啊，其实政府好似一路都无差别咁样去收地，呢一个嘅思维咧，都应该系时候要反思一下啦。你又点睇咧？ 嗱，咁因為喺幾年前，當香港要決定去點樣去發展新界，去創造多啲發展土地嘅時候咧，咁其實我哋呢個做咗一個好詳細研究喺香港嘅層面，就係、是、究竟係用邊啲地好啲咧？而當時嘅決定咧，就或者市民嘅共識咧，就係中地行先嘅。咁而而家嗰個情況咧，就話其實當時已經決定咗，就係好多中地我哋可能要將佢係部分要搬遷啦，部分可能根本如果係未必適合香港，香港繼續要保留嘅話，可能就會面臨淘汰嗰個情況。咁而政府亦都諗緊點樣可以舉例喺洪水橋創造一啲多層嘅工業大廈咧，嚟將部分嘅受影響嘅 用户咧，可能系回迁翻去部分呢啲咁嘅楼宇入边。咁所以我谂而讲紧个情况就系叫做无差别嗰、那个处理有关嘅宗地嘅情况。我谂我哋要睇翻咧，就是、政府去收地嘅时候系一大片土地去收嘅，咁就唔可能话喺中间咧就系、是、一个个我哋叫英文嚟叫 pocket 一个个位咧系留翻呢啲咁嘅宗地作业响度嘅。咁所以我谂政府唔系话谂住要点讲啊，系无差别嘅，而系个实际个操作上面，我哋系要一大片土地揾翻出嚟，我哋先可以创造一个新发展区。 咁如果係咁樣講啦，即係若然係一大片土地咁樣去收嘅時候，咁可能都會遇上呢一啲即係比較可能本土啲嘅廠房啦。咁佢哋有一個搬遷嘅需要，你覺得政府喺個重置嘅安排上面又有冇啲咩角色喺度咧？ 我諗重置嗰個安排咧有兩個層面可以去提提，就係話我哋其實喺新界地區咧都有啲地方咧係從個規劃角度係劃咗我哋做工業用途嘅。咁但係呢啲工業用途以往我哋見到喺個市場上面嗰、那個使用嘅情況未必係太理想。咁包括咗兩個層面嘅，第一樣嘢就係嗰個土地業權未必係歸一啦。第二樣嘢就係政府嗰、那個補地價，即係換地嘅情況，亦都唔係話太暢順嘅以往。咁而好多呢啲喺新界劃咗，即係正式係劃咗我嚟做工業用途嘅咧，就未必可以咧就落到呢啲即係有需要。或者香港未來都仲要係需要呢啲咁嘅作業嘅用家手上，咁我相信喺呢個層面咧，其實可以而家我哋見到個情況出現咗，就係有部分呢啲咁嘅用戶，其實香港係應該要花多啲心機同埋資源去幫助佢哋繼續去營運嘅。如果係咁嘅情況咧，喺呢方面咧，就喺新界已經劃咗做呢啲工業用途嘅土地，我哋應該要更積極去鼓勵可以用到佢哋。即係無論係個業權嘅整合啦，同埋政府未來嗰、那個做換地或者補地價嘅情況。第二個層面就係希望政府可以盡快推出響洪水橋或者其他地區係諗住我嚟做多層工業大廈嘅土地，快啲可以發展到，然後等有關嘅樓面部分咧，可以俾翻呢啲受影響嘅用户係回遷翻入去。 我有两个问题啦，就先问一问，刚才你讲话多层工业大厦那个话想要快啲可以做到，其实点解你会咁样讲呢？咁而家可能你觉得慢咗嘅位置喺边度？点解呢？ 嗱，咁因为嗰啲多层工业大厦其实都要系第一样嘢要收回好多私人土地，加上政府自有嘅土地咧，先可以处理到嘅，咁先可以起到。咁而我哋亦都喺市場上面留意到咧，其中一幅喺洪水橋嘅土地咧，其實用咗我嚟做方艙醫院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其實我哋而家即係香港係一路以嚟都面對嗰個發展土地係唔夠，好多時咧就以前用一個字眼叫擠牙膏式，就係話呢度創造咗一幅土地出嚟咧，佢先可以搬遷到其他嘅用途嘅人入呢度，然後騰空翻另一幅土地。咁我覺得喺呢個過程入面呢，就真係仲有好多即係細緻嘅功夫呢要做，而係希望可以盡快創造到有關嘅土地出嚟呢，我哋先可以即係做有效嘅搬遷囉。 剛才呢都講到話即係要你剛才提到嘅字眼有效搬遷啦。咁其實對於一啲即係你而家留意到嘅一啲鄉郊工業嘅一啲廠房嚟講，譬如講冰廠啊或者醬油廠啊，咁啱啱你提過嘅兩個選項，包括就係喺新界嘅一啲工業用地啦，或者呢啲多層嘅工業大廈，對佢哋嚟講，即係按你嘅留意，係咪真係適合佢哋嘅一啲選項嚟嘅咧？ 嗱，因為我看到那個報章的報導，其實兩個類型的用途呢，他們牽涉的面積都不小，都要講緊幾萬呎，或者以前來講我聽到有些豉油廠呢是要講緊二三十萬呎的搬遷，亦都有發展商在多年以來其實都是做緊這個搬遷的動作，是騰空了原本的新界的農地或者這些中地我們做發展。其實這個過程在以往一路都有做，但是當時的做法呢就是由私人發展商去牽頭，咁今天咧就係政府自己去主動去即係創造大規模嘅土地，令到呢個過程係加快咗好多。咁如果我哋睇翻呢啲廠房，而家喺個市場上面去揾到合適嘅土地係困難嘅。咁所以政府嗰個主動介入去幫助佢哋係有咁嘅需要喺度。咁但係而家我哋睇翻個時間性係迫切嘅。 因為而家政府又要收地啦，咁佢哋要可能勒令咗喺某段時間內半年一年內要搬遷，咁佢哋去搬出去嗰個過程咧，其實係非常困難，那個時間唔夠嘅。咁我覺得喺呢個情況之下，我諗政府係要再深入研究一下，究竟邊啲係非常重要嘅產業。舉個例，我哋頭先講緊嗰個製冰嗰個對香港個影響係，即係餐飲業嘅影響係大嘅話，究竟有冇方法可能係嗰幅地係會再即係將個搬遷嘅時間係再延長少少，咁呢度係要值得詳細考慮嘅。 尋日咧都見到就立法會議員劉國勳咧就建議話喺新發展區入邊咧就預留啲土地俾佢哋重設個廠房嘅。咁你覺得即係其實有冇一個咁樣嘅可能咧？你覺得係咪可行嘅建議咧？ 呢個建議咧，我相信落實上面係困難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而家響舉例洪水橋，我哋收回可能係超過大約200公頃嘅棕地。咁我目標係咩咧？就將呢啲而家非常低密度嘅土地用途咧，就創造啲高密度嘅草地用途。舉例，而家可能係起咗出嚟嘅嘢，可能一倍嘅地積比率都唔夠。咁未來我哋可能要創造係五倍啊，或者超過五倍嘅情況。咁如果我哋重置嘅時候，只係由舉例由一倍變翻做一倍咧？達唔到我哋而家要創造即係高密度嗰個發展嗰個情況。咁如果未來我哋去諗緊呢樣嘢咧，就只係可以諗咧，就係話而家我哋搬遷咗呢啲一倍嘅用途，就可能未來咧係會發展一個五倍嘅樓面嘅發展。咁然後令到咧其中可能部分係其中嘅一倍咧，就用翻嚟去處理呢啲比較牽涉面積比較大，或者佢比租能力低啲嘅產業咧，我哋係滿足到佢哋嗰個實際嗰個市場需要。 劉國勳議員另一個建議咧，就話即係當局可以全面研究開放綠化地啦，咁樣咁啊，作為產業用地同埋置業產業嘅安置嘅。咁呢一個嘅建議，你又點睇啊？ 我諗綠化地已經係政府係已經密羅緊股係諗緊㗎啦，尤其是佢第一樣嘢要諗嘅就係點樣可以部分嘅綠化地我嚟做翻住宅啦。咁而家我哋去睇咧就係我哋而家嗰個工商業嘅用途，原來發覺就係咁多以往呢，我接近二三十年搬咗去鄉郊地方嘅產業咧，其實我哋真係依家要好詳細研究一下邊啲類型嘅產業，我哋真係要幫佢。而舉個例，我哋會唔會係將政府嘅工業村有啲地方係創造另一個工業村出嚟，係等佢可以擠到落將呢啲咁嘅產業咧就擠到落去，因為我哋係需要一個嘅合適嘅園區，將呢啲產業集中埋一齊咧，先創造到個規模效益，亦都更好地運用我哋嘅土地資源嘅。 好啊，多谢晒你，刘振刚，同你倾到呢一度先啦。刘振刚咧就系香港测量师学会嘅前会长嚟噶，讲到一啲嘅乡郊工业用地啦嘅用途咧，究竟个用户咧佢哋之后咧可以何去何从嘅？大家有冇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咁电话旁边有袁先生喺度啊，早晨，袁生。 系，我想讲关于吴秋北议员佢建议非常之好啊，翻大陆嗰度住，不过咧有一个更加快嘅方法咧。就是鼓勵啲人翻大陸大灣區住完，然後翻嚟香港翻工。呢個方法就係話咧，去咗高鐵就可以話咧，假如呢個人一個月有16日翻嚟香港超過600個鐘頭嘅，咁咧佢翻嚟香港呢、這個坐高鐵咧1蚊就可以翻到香港啦。就1蚊啦。 好啊， 便利佢喺深圳翻嚟香港翻工啦。 但係頭先袁秋北吳秋北嗰個講法咧，佢就話即係最好就可能係俾一啲等緊公屋嘅長者嘅咁。咁你覺得如果係嘅話，有冇咩其他配套係需要咧？ 我主要就想講呢、這個翻工呢樣嘢啫，即係喺大陸住翻嚟香港呢樣嘢。我覺得吳秋北好好啊，好好啊。不過在此之前，馬上可以做，唔使等嘅就話只要呢、這個不通關。就可以高鐵坐一程1蚊就翻工啦。 好啊， 咁翻深圳住咧，翻工咧又因為太貴啊嘛，交通費啊嘛，時間太長啊嘛。 明白，好啊，多谢晒袁生嘅意见啦。袁生就话翻内地住咧，最好就可以配合埋一个比较平价嘅高铁安排啦。我哋休息一阵啦，翻嚟继续讲下另一个话题啦。 一分钟阅读。 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焦虑好似一头怪兽，不时都会嚟搅扰我哋嘅正常生活。我哋都想拒绝呢位不速之客，但一啲办法都冇。而洛尔斯与盖洛格博士同亲身经历过焦虑嘅大学生菲比合撰嘅呢本书《末世的我的焦虑怪兽》，正好咧就是一帖激励人心嘅解药。 简单嚟讲，焦虑嘅原因可以分成三种，你无法改变嘅，好似基因特征；你可以改变嘅，好似压力事件；仲有虽然冇办法改变，但系可以调整嘅，好似你对某一啲经验嘅睇法。 焦虑嘅感觉好磨人，让人坐立不安、心烦意乱，身体嘅反应咧就好似冒汗啦、头晕、胃痛等等。作者形容呢个就系我哋生活中感觉坏咗嘅时候。不过不好系冇关系嘅 ，It's okay to not be okay。我哋唔需要逃避焦虑，仲可以做焦虑侦探，发现佢用各种嘅谎言嚟到欺骗我哋。 如果忽略所有发生嘅好事，只系聚焦喺坏事，高估坏事发生嘅可能性，或者非黑即白嘅思考模式，都会让人堕入焦虑嘅骗局。 而喺揾到呢啲欺骗我哋嘅焦虑线索，就要揾到对抗嘅谂法啦。 感觉焦虑并唔代表我会做唔好。我以前都经历过，今次我亦都会撑过去的。我不需要对那些焦虑的想法给予爱和关注，我要转移对自己好一点。 最让人耳目一新的是书里面除了理论之外，还附上不少年轻人缓解焦虑的经验分享和练习，很贴心，是一本给家长、青少年和照顾者的实用指南。如果你碰到焦虑怪兽，不要怕，只要找到驾驭它的方法，就能够和平共处，将情绪转化成为有帮助的能量。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末世的我的焦虑怪兽》，作者苏诺尔斯、布丽迪盖洛格、菲比麦克尤恩，由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天气年代最后呢节咧，同大家去关注一下啦。政府早前咧就住怀疑虐待儿童个案嘅强制举报机规定咧就进行咨询嘅，咁就话到咧，当儿童受到严重伤害或者有迫切危机嘅时候咧，指定嘅专业人士包括社工啦，就要强制向警方或者系社署举报嘅。咁啊，咁社即系对于一啲可能会系受过性暴力嘅受害人嚟讲嘅话，咁其实佢哋可能会遇到啲乜嘢唔同嘅状况咧？我哋今日请嚟咧。就是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资深倡议主任简敏琪同我哋倾倾嘅。早晨啊，简敏琪。 你好，主持人。 你好啊，我见到你哋协会底下嘅风雨兰咧，都一路系帮紧啲性暴力嘅受害者啦。咁如果系面对住呢一班嘅受害人嘅时候咧，其实你哋点样睇呢个嘅强制举报机制咧？有冇啲乜嘢可能需要调节嘅位置啊？ 我想其实就住这个强制举报的机制，我想我们有几点的建议的。第一就是因为现在政府就建议将那个法例就适用在18岁以下人士，那我们就建议下调到适用于16岁以下的人士，还有就是按年龄将他们划分为儿童和少年人。那儿童讲的就是14岁以下，那少年人就是讲的未年满14的。但是就未满16岁的人士的。咁就住少年人嗰个部分呢，我哋都建议就係法例入面可以加入一啲豁免嘅条文啦，就讲明呢，如果係由少年人佢哋自行同我哋去披露嗰个性侵犯事件，而我哋有合理理由相信其实呢一个少年人呢有一定嘅成熟程度嚟到做决定啦，而佢亦都唔想表明到係唔想我哋举报俾警方啦或者係社署嘅话呢，其实可以豁免于呢一个 強制舉報的法例。咁最後就係關於嗰個舉報嘅渠道咯，因為而家政府嘅建議咧就係舉報俾警方同埋係社署嘅保護家庭同埋兒童服務課。咁我哋覺得可以加多一個 option 嘅，就係舉報俾一啲本身係有為呢啲受虐兒童提供支援嘅服務機構咯。 嗯哼，逐個逐個講啦，先講下年齡嗰、那個啊，即係點解會想由18歲調到去16歲啦？呢一個嘅界線其實個點解啦？同埋咧就係我留意到就係14至16歲啦。其實呢一個嘅年齡咧，你就話叫做少年人啦，或者相信佢哋都係有一個比較高嘅能力去作出一個知情決定喎。即係有冇一啲嘅數據啊，或者你哋見到嘅個案啊，我哋可以參考到，即係點解會咁樣定咧個歲數？ 我諗首先講翻嗰個下調到16歲嗰個部分先啦。咁我諗之所以提出呢一個建議最，我諗主要係從一個法例嘅角度去睇翻嘅。就我哋睇到其實好多本地嘅條例啦，尤其係一啲針對保護兒童嘅條例，好多時候咧都係用16歲以下啦，或者14歲以下做一個界線，就好少係用18歲做嗰條 line 嘅。咁例如我諗最relevant 嘅咧就係譬如虐兒罪咯，同埋就係譬如法改會喺2011年佢哋有提出到就係新增一條沒有保護罪，咁佢哋都係涵蓋啦16歲以下嘅兒童嘅。咁我諗其實即係強制舉報呢一個都係一啲針對保護兒童咯，或者牽涉到虐兒嘅法例，咁我哋覺得都係應該要 align 翻本地嘅其他嘅法例咯。咁所以我諗多啲係從法例嘅角度。咁而同一時間點解會再分兒童或者少年人咁樣？我諗係因為好多真係根據我哋而家嘅服務嘅經驗啦。咁尤其好似風雨蘭咁樣，咁我哋都係服務10歲或以上嘅女士啦。咁其實好多時候佢哋呢一個teenage age 嘅人咧，佢哋都嗰、那個判斷嘅能力啊，或者個成熟程度都係同即係我哋講緊嗰啲3、4歲嘅小朋友其實好唔一樣嘅。咁而因為我哋明白到其實強制舉報虐兒嘅呢一個法例咧，其實佢涵蓋嘅嗰個人士佢哋嗰個 spectrum 係好大嘅，即係有青少年啦，去到係好細個嘅 BB 咁樣。咁所以我哋覺得喺呢一個層面上面要有一個一定嘅區分喺度咯。 咁至於加個豁免條款嗰度咧，就有兩個方向咧，想問咧。第一咧就係個少年人嗰度啦，即係你哋係咪都遇過一啲個案？可能你都知道噶，佢真係唔想去舉報。咁但係點解佢又會走過嚟揾你哋求助？但係佢哋又唔舉報，點解會有呢啲情況啦？同埋第二咧就係喺個社工個層面上面啦。如果係咁樣豁免佢哋嘅話，即係佢哋點先至話能夠肯定得到佢哋就有合理有理由相信佢哋唔想被舉報出嚟咧？即係呢度會唔會將來可能會有一啲爭拗喺度咧？ 咁首先講翻啲個案啦，就係、是我估其實好多個案咧，佢哋嚟到我哋嘅機構求助啦，即係首先好多都係真係佢自己話俾我哋聽嘅，即係我諗呢個就係同肢體暴力或者肢體嘅虐待有啲唔同嘅地方，就係、是、可能好多時候只係肢體虐待，我哋可以從佢身上嘅一啲傷痕可以去判別到佢係咪真係有遭到虐待嘅情況。咁但係性暴力咧，其實我哋好難可以用肉眼嚟到睇到，而好多時候我哋係靠佢嚟到話俾我哋聽咯。咁但係個前提就係可能佢要信任我哋，而有一啲客人亦都係佢都已經講明就係話，我淨係信得過你，我同你講嘅啫，你就唔好同第三方講啊啦咁樣。咁而好多時候佢哋嘅需要咧就係、是我諗有一個即時嘅情緒支援咯，或者同佢去理解翻啊，其實佢而家遭受緊嘅係一個性暴力，因為好多時候佢哋好 confused。即我覺得很不開心，或者我覺得、可能侵犯者做、我的親人做這件事其實不對的，好像但是其實是不是因為他錫我呢，還是其實這個是一個性侵犯呢？很多時候呢他就很想有一個專業的人士或者一個社工來到去跟他去、理解他的情緒，還有給到一個足夠的支援給他們咯。 嗯，對社工會不會都可能有個即是都是有一個疑惑在這裡，剩下可能10多秒而已。 哦，好，我諗其實喺呢一個譬如你啱啱講話嗰個豁免嗰度，我估其實政府都要相信翻專業人士喺呢一方面嘅經驗同埋係嗰個能力咯。我諗佢哋係有足夠能力去判斷翻究竟應唔應該舉報嘅。 好啊，多謝曬你簡敏琪，今日傾到呢度先啦。